相当痛苦， 而明理就可以将它化解了。所以时时要想到上帝好生，这个是自然的，尤其是现在科学亦逐渐地明白这个道理了。所以讲自然生态平衡， 自然生态就是这里讲的上帝好生之德。 自然生态一定是均衡的，自然生态之平衡若果被破坏，整个世界的众生都遭逢劫难。 所以有智慧的人不会破坏自然生态。 其实人呢，是一切动物中是最坏的、最残忍的、最恶的。老虎毒蛇只有在饥饿的时候才会伤害其他的动物的，它吃饱了，但是动物在它旁边走来走去，它碰都不碰下的。 由此可知，它杀生是不得已。 人呢就不一样了，人并不是到了逼不得已的时候才杀害众生的，是任意的残杀。畜生实在是很少做恶业。我们试想一下，人做的恶业是一切畜生都做不到的，做的罪业实在太大了。 因此在六道中，我们有什么值得骄傲呢？ 堕畜生道很苦的，但是畜生他们不造业，他们在这里消业障。我们得人身若果不学佛，那得人身是有什么好处呢？反而日日都在这里做罪业。畜生消业，我们造业，他们的罪业消了，他们出头了，生三善道。 而我们造业，业果成熟的时候，我们就堕入三恶道。 他们准备出来了，我们就准备入去。那有什么值得骄傲呢？这些呢都是事实真相，我们一定要明了的。何况一切众生都是贪生怕死，我们杀害他们是他们没有能力去反抗。 所以说弱肉强食是因为没有法子抵抗。 虽然能够抵抗，但是他们甘心呢？他们如果不甘心，那怨恨一定存在，冤冤相报就免除不了了。有一位同修来问我， 超度英灵有没有效的？ 我告诉他没效的，你以为超度就没事的了？他说 万一这个小孩生了下来是个残障，那不是很痛苦？不如叫他不要生了。 我们要知道，生个残障的小孩他是来拿债的，你欠他的债又不让他来拿，还要拿他的命。换句话说，你过去欠他的债，现在再加上命债，以后就更加不得了了。现在科学家只是看到眼前这一段，不知道后世的因果，因果通三世的，这个决定是大罪。他说 细路还未成形，只怀一两个星期。 我说不得的，神识的投胎他就来的了，有没有成形都没有关系的，他一投胎他就找上你了，你跟他过去世是有瓜葛的。所谓报恩报怨，讨债还债嘛。如果他是来报恩的，你就将他杀害，恩将仇报，那以后就会变成仇人的了。明明是孝子贤孙来报恩的，你杀害了他就变成仇人，变成冤家了，这还得了的？不得了了。你做一些功德，花几个钱安个牌位就能够超度？没有这样的事，那是骗自己安慰自己，不是事实来的。所以各位能够真正地看到前因后果，实在是太可怕了。 所以不可以不慎重，不能够不明理，不可以不晓得事实的真相。 杀害众生来养自己，这个是大过失来。现在的人呢认为这样是正常的， 有些宗教还认为是上帝供给他们吃的。 如果说这些众生都是给我们吃的，上帝就不可以被称为上帝了。上帝又怎可以讲得上有好生之德呢？这个错误的观念使到我们做了很多罪恶，自己都不知道。 这些就是知见上的错误。 一切众生被杀害的时候，被屠割的时候，你看到的状况，惨叫的声音，就是他不服气了。佛经里面讲， 人死为羊，羊死为人， 生生世世互相杀害报复。 所以说

是边个成就佢？ 是哥尼王成就咗佢。 金刚经上虽然有讲到，但系冇讲得咁清楚。大涅槃经里面呢就讲得好清楚啦。嗱，哥尼王系梵语，翻译成中文呢就系暴君。 所谓嘅无道昏君，梵语就叫哥尼王。 仙人在山中修行，哥尼王佢无缘无故咁发脾气，将仙人凌迟处死，引辱仙人，丝毫怨恨嘅心都冇，引辱波罗蜜圆满啦。佢睇唔到外边恶人，睇唔到外边嘅一件恶事。各位谂下，佢个心清净到乜嘢程度咧？呢个系我哋要学习嘅。学佛学乜嘢咧？就系学呢个啦。又或者你话我哋连善恶都不分，咁系麻木不仁咧？十法界因因果果摆在眼前，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， 但心里头干干净净，一啲执着都冇。 并唔系对外边唔清楚，其实样样都清楚， 但系绝对冇丝毫分别执着。 所以在佢自受用里边，万法皆如他受用时，因为众生有烦恼，必须要同佢讲层次，同佢讲原则，对众生要咁样讲。对自己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四相皆无，一切平等，决定冇一丝一毫嘅差别。从平等法里边建立差别法，系为咗帮助别人嘅。 所以差别就系冇差别，因为差别唔系自己用嘅，系他受用。 众生冇见性，要叫佢断恶修善。自己入咗呢个境界咧，就无恶可断，亦无善可修，自己得到清净平等，进入一真境界， 亦即系无修无证嘅境界。 无修无证里边，修证嘅事仲系照做，咁就系空，有两边都唔住。如果入咗呢个境界，事相上嘅修持都冇啦，就落在空。执着在事相上，不明究理，不见本性，就落在有。佢空有两边都唔主，就好似大势至菩萨所示现嘅 都摄六根，正念相继。 都摄六根，不落有边；正念相继，不落空边。呢、这个叫中道，空有两边不着。 所以心地清净平等，万法一如。 呢一句阿弥陀佛，由朝到晚都系不中断，照念不误，空有两边都不住。呢个系我哋要学习嘅，咁系真正修行，真实嘅修行。 又闻谤而不怒，虽谗言昏天，如举火焚空，终将自息。 呢个唔单止系理，亦系事。别人诽谤我哋，侮辱我哋。我哋如果心不动，不理会，自然就冇事噶啦。佢闹我哋，我哋唔好回答佢。佢闹我就听，闹咗几个钟头，闹攰咗咧就唔再闹噶啦。咁边个吃亏咧？佢吃亏，佢个口不断咁喺度喐，好攰噶嘛。嗱，我哋心清净，若无其事。 所以用呢个方法对治系非常有效嘅。 我十几岁喺学校读书。就学会呢套本事。我呢套本事呢实在是跟我个同学学返嚟嘅。因为我年轻喺学校读书嘅时候同了凡先生一样咁刻薄嘅。喜欢挖苦人，戏弄人。但係我遇到一位同班同学，呢位同学系我嘅大善知识。我处处欺负佢，大庭广众之中时时拎佢嚟开玩笑。佢从来都唔回答我一句㗎喎。咁足足过咗一年，我被佢感动啦。呢、这个人啊，真系了不起啊！真系 打不回手，骂不还口。 嗱，我由佢嗰度学到呢套本事，一生都受用啊！ 所以无论人哋点样毁谤，点样讲，到最后都烟消云散， 而对自己内心嘅修养咧，亦增加啦。如果讲福报，一般人对你更加赞叹。话 某人真有修养，